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早上有雾，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转阴，最低气温17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中关村智能网联汽车前沿技术创新大赛路演日活动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举办；2021中国科幻大会将于明天在首钢园开幕；雁栖湖第26届金秋游园会将于11期间举办；全国铁路10月11号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北京朝阳站到大连北运行时间压缩。好，下面是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2021年中关村 5G 创新应用大赛暨中关村智能网联汽车前沿技术创新大赛的路演日活动，今天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举办。大赛已经于2021年的6月份启动，累计征集项目330项。目前大赛已经完成了各个分领域的决初赛，筛选出了100项优质的项目进入到分领域的决赛。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贺娟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来跟大家说一说参与路演和演讲的项目有哪些是可以代表智能网联汽车领域的前沿技术呢？ 是这样，今天啊参加路演的企业一共有10个，比如像我采访到的这个北京超星未来科技有限公司，它做的实际上就是自主研发的基于软硬件协同优化高能效自动驾驶的计算机平台系列。那这个什么意思呢？打个比方，现在的咱们这种自动驾驶也好，辅助驾驶也好，这些汽车需要越来越大的算力，比如说传统我们人用肉眼可以识别前面的一个障碍物，那现在要用计算机去识别了，那算力就得非常大。比如说你只识别了障碍物，那你还要识别它是个老人呢，还是个孩子，还是一个动物。那现在呢有很多整车厂商它使用的其实都是国外的这个整体的芯片解决方案，那这样的解决方案就会比较贵。但是这一家超星未来呢，利用它的软硬件协同优化的这样的一套方案，那就可以把成本降低到原来的一半。这个其实它还可以降维使用，比如说现在咱们有很多服务机器人，它底盘实际上就是像一个自动驾驶的小车，那这样的话可以把这个一套系统运用在这样的一些酒店服务人服务机器人等上面，然后让他们也能够非常智能的判别前面的这些障碍物，甚至是建立地图等等这样的一些功能。比如说以前的这个机器人它用2-3千块钱的这个成本去解决计算算力这个问题，但是有了这家公司的这样一套方案呢，就可以把成本降低到几百块钱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说今天的这些企业在这个智能网联汽车上是有非常大的进展的。另外这个清华大学计算机教授博士生导师在人工智能方向上的邓志东教授，他也评价说现在中国的整个这个智能网联汽车它的行业无论是从广度和深度上都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是我们还有一些领域需要突破。比如说像国外有一些单车视觉，它只要靠视觉就可以识别前面的障碍物，但是现在中国可能还照这个先进的水平有一段的距离，所以我们也要加紧利用政府的一些给到的应用场景来倒逼这些企业去发展各个领域的自动驾驶，还有这个智能汽车等等方面的这样的一些技术。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贺娟的介绍，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记者今天了解到，2021中国科幻大会将于明天在首钢园开幕，沉浸式开幕式、硬核科幻展、科幻嘉年华、科幻电影展映等等活动将会相继举行。根据介绍，在本届大会当中的科幻秀场沉浸式场景演出是常设节目，演出通过了戏剧表演结合多媒体影像的形式，以永定河文化脉络为引，将石景山文化、科技和产业等模块与科幻元素相结合，演绎了梦想延续精神的传承迭代以及人类对于宇宙奥秘的不懈追求。从9月29号到10月5号期间进行循环演出。 新闻广播记者张博报道，国庆长假即将到来，北京雁栖湖景区将于10月1号的当天启动金秋游园会活动。1到5号期间，园区将以舞台互动、古风体验和文艺绘画等内容为主线，把活动分为人偶巡演、文艺汇演、汉服集市以及花千阁艺术体验、萌宠互动、夜游雁栖湖六大主题互动区域，为游客们营造欢乐、祥和、喜庆的节日氛围，提供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景区的娱乐设施全都开放，黄鸭船、快艇、游船、皮划艇可以让游客开启雁栖湖的水上之旅，激流勇进、水上飞降、娱乐跑车等，以及旋转木马、动漫小火车等陆上的项目，也是满足了大人和孩子们的娱乐需求。记者今天在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通州分局了解到，通州区玉桥家园中心实施方案近日获得了批复，街道辖区内空置的老干部活动中心将会成为涵盖了9+ X 种复合功能的社区级家园中心。这是城市副中心乃至全市首个通过土地招拍挂的方式落地实施，由市场主体使用社会资本建设并运营的公共服务设施综合体，将会是全市深挖存量资源、完善优质公共服务设施的先行示范。项目预计在年底工地，在明年开建。玉桥家园中心建成了以后，将重点服务周边约 1.1 万常住人口，涉及运桥家园等7个社区和副中心02组团内的其他2个家园中心，构成多层级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市商务局今天下午召开了北京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媒体通气会，在会上发布了关于鼓励企业创新开展北京消费季促消费活动的通知。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佳佳你好。 你好主持人。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政策的主要措施。 根据这个通知呢，本市对于积极参与北京消费季并且成效显著的城市商业综合体、限额以上线下实体销售企业以及餐饮企业将给予资金支持，最高是100万。那么这三类分别是，首先对于当季度促消费投入金额超过200万元的城市商业综合体，要根据当季度促销投入的金额、整体销售额同比的增量以及客流的同比增量来进行综合的评定，每个季度呢共奖励20家积极参与北京消费季活动并且成效显著的城市商业综合体，最高给予80万元的支持。另外呢，第二类是对于当季度商品销售额同比增幅不低于当季度本市商品零售额平均增幅的这个企业，最高是给予100万元的支持。而对于当季度餐饮收入同比增幅不低于当季度本市餐饮收入平均增幅，并且这个餐饮收入同比增量超过500万元的餐饮企业呢，给予资金奖励，最高是50万元，另外也会综合评定为5档。根据市商务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这个政策呢，目前已经在北京市商务局的外网进行了发布，相关的企业也可以进行查阅。大概内容就是这些，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佳佳的介绍，再见。 再见。 我们再来关注记者在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从10月11号的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第四季度的列车运行图。在客运方面，增开了北京、北京朝阳到大连北动车组列车日常线9对，高峰线1对。北京朝阳到大连北最快运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1分。货运方面，铁路部门增开了跨铁路局集团公司货物班列，调图以后，全国铁路每天开行货物列车21000多列，发挥铁路运输的绿色环保优势，不断的加大公转铁、散装货物改集装箱运输力度，为碳达峰和碳中和多做贡献。来关注北京12345企业热线专席的来电热点，企业都关注了哪些问题？一起来连线12345企业热线专席受理大厅的工作人员张娇。张娇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企业来电的情况。 好的，主持人，近期热点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咨询房租通政策相关问题，近期企业集中咨询房租通申请政策，想了解申请条件和流程等。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中心于9月1日发布了文件，关于审核北京市文化企业房租通申报项目的通知。通知中对于企业申请条件及流程等均有说明，详细政策可以登录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中心的通知公告栏目具体了解。二是咨询税务办理相关问题，